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八集。星期五也是那个时候回来的？ 替原再度问雪穗，女孩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桐原先生走后，你一直待在家里？ 没有，那个，我出去买东西了，去丸金屋。 丸金屋超市距离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。 你在超市遇到熟人了吗？ 文代略一思索之后回答道： 遇到了木下太太，雪穗同班同学的妈妈。 啊，那你有她的联系方式没有啊？ 啊，应该有。 文代拿起电话旁的通讯录，在餐桌上翻开，指着写下了木下的地方。 就是这个。 看着古贺将电话号码抄在手册上，替原继续问： 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女儿回来了没有啊？ 没有，那时候她还没有回来。 你买完东西回来几点了？ 大概刚过七点半吧。 那个时候你女儿呢？ 已经回来了。 此后就没有再外出？ 是的。 文代点了点头，替原看着古贺，以眼神询问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古贺轻轻点头，表示没有问题了。 不好意思打扰了这么久，以后可能还会有问题要请教，到时候还请多多帮忙。 替原站起来，文代送两位刑警来到门外。趁雪穗不在，替原又问了一个问题： 西本太太，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，不过可以请你别太介意吗？ 什么问题？ 文代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不安。 桐原先生是否曾经请你吃过饭，或者约你出去见面呢？ 替原的话让文代睁大了眼睛，他用力摇头： 从来没有过这种事。 这样啊，我是在想，桐原先生为什么对你们那么好？ 我想他是同情我们。请问警察先生，桐原先生遇害的事，警方是不是怀疑我？ 没有没有，没这回事，我只是确认一下。 替原致意之后，举步离去。等转过弯看不到公寓的时候，他对古贺说道： 很可疑。 年轻的刑警也表示同意： 的确很可疑。 我问文代星期五桐原是不是来过，一开始他好像要回答没来，但因为雪穗在旁边提醒他布丁的事，他只好说实话。雪穗也一样，本来也是想隐瞒桐原来过的事，不过因为我注意到布丁的包装纸，他才判断说谎反而会出问题。 是啊，那女孩看起来很机灵。 文代从乌冬面店下班回家大概都是五点左右，那个时候桐原来了，而雪穗恰巧去了图书馆，在桐原走后才回家。我总觉得时间太过凑巧了。 文代会不会是桐原的情妇？妈妈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女儿就在外面耗时间。 也许吧。不过如果是情妇，多少可以拿到一点钱，那就没有做家庭代工的必要了。 也许桐原正在追求他。 有可能。 两个人赶回设在西部师分局的搜查本部，向钟种报告完之后，替原说道： 可能是一时冲动下的手，桐原可能把刚从银行取出来的100万元给文代看， 因此为了那笔钱杀了他，是吗？但是要在家里动手，他没办法把尸体运到大楼啊。 所以他可能找了个借口，跟桐原约在那栋大楼。他们应该不会一起过去的。验尸结果显示，即使是女人，也有可能造成尸体上的伤口。而且如果是文代的话，桐原便不会有戒心。 先确认文代的不在场证明再说吧。 当时替原心中对文代的印象极接近黑色地带， 文代那种畏畏缩缩的态度也令人生疑。桐园洋介的推定死亡时间为上星期五下午5点到8点，而文代在那个时候是有机会的。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为搜查本部带来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，西本文代拥有接近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丸金屋超市正门前有个小公园，小小的空间无法玩球，只有秋千、滑梯和沙坑，正好方便妈妈购物时留下年幼的孩子在此玩耍。这座公园也是主妇们闲话家常、交换信息的场所，有时他们会把孩子托给认识的人，自己去买东西。到丸金屋购物的主妇有不少都是贪图这个好处。桐园洋介遇害当天下午6点半左右，住在附近的木下公之在超市遇到了西本文代。文代似乎已经买好东西，正要去结账。木下公之则刚进超市，篮子还是空的，他们交谈了两三句便道别了。木下公之买完东西离开超市时已经过了7点，他准备骑停在公园旁的自行车回家。当他跨上车时，却看到文代坐在秋千上。文代似乎在思考些什么，正呆呆地荡着秋千。当警察让他确认看到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是西本文代时，木下公之笃定地保证绝对没错。仿佛要再度证明这段证词一般，警方又找到了其他看到文代坐在秋千上的人，超市门口烤章鱼丸摊的老板。将近8点，超市快打烊时，他看到有一个主妇在附近荡秋千，深感惊讶。他记忆中的主妇模样应该就是文代。同时警方也获得了桐园洋介行踪的新消息，药店老板在星期五傍晚6点多时看到桐园独自走在路上。药店老板说，他本想叫住桐园，但看桐园行色匆匆便作罢了。他看见桐园的地点正好在西本文代居住的吉田公寓和沉尸现场之间。桐园的推定死亡时间为5点到8点。要是文代荡完秋千立刻赶到现场行凶，并非不可能。但是调查人员大多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极低，原本将推定死亡时间延到8点就有些牵强。以未消化食物判断的死亡时间本来就极为准确，有时甚至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。事实上，死亡时间以6点到7点之间的可能性最高。此外，还有一项依据可以推断行凶时间最晚不会超过7点半，那便是现场的状况。陈尸的房间并无照明设备，白天还好，但一到晚上里边便漆黑一片，对面建筑物的灯光只会为室内带来微弱的光线，亮度大约是眼睛适应后能辨识对方长相的程度，而且对面建筑物7点半熄灯。如果文代事先准备好手电筒，就实际环境而言也有可能行凶。只是考虑到桐园的心理，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会毫无戒心。虽然文代行迹可疑，但警方不得不承认他下手的可能性极低。当西本文代的嫌疑逐渐减轻的同时，其他调查人员得到了关于桐园当铺的新线索。一名册对最近上门的顾客进行调查，发现桐园洋介遇害当天傍晚有人来到桐园当铺。那是一名妇人，她住在汛大江南边数公里的一个地方。这名独居的中年妇人自前年丈夫病故后便经常光顾桐园当铺。她之所以选择离家有段距离的店铺，据说是不希望进出当铺时被熟人撞见。他在命案发生的星期五当天， 带着以前与丈夫一起购买的对表，于下午5:30左右来到同源当铺。这妇人说，当铺虽在营业中，门却上了锁，她按了呼叫铃，却无人回应。她无可奈何地离开当铺，到附近市场购买晚餐的食材，此后在回家路上再度前往同源当铺。当时约为6:30，但那时门依旧上锁。他没再按铃，死心回家。3天后，对表在别家当铺变现，他没有订报，直到接受调查人员访查，才知道同源洋介遇害的事情。这些信息自然使搜查本部转而怀疑同源弥生子与松浦勇。他们曾供称当天营业至晚上7点。于是替原、古贺和另外2名刑警再度前往同源当铺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